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在油灯的照耀下，小五的娇颜似乎更加亮丽了，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，长长的蝎子辫，还有那长到有些夸张的美腿。虽然他穿的只是普通的校服布衣，可那股清新的味道却不断地从体内弥漫而出。 哥，你先吃点东西吧。 小五打开食盒，把里面的食物一一端出来，四菜一汤，加上几个馒头，此时还热气腾腾的。揉了揉小五的头，唐三拉过椅子坐下，毫不客气地大快朵颐起来。两天食不知味，此时心结已解，自然食欲大开，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清晰起眼前的食物。看唐三吃得痛快，小五先是愣了一下，很快俏脸上就多了几分笑意。眼看着唐三已经度过了危险时期，小五紧绷的心弦也不禁放松了。 哥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的魂力已经达到39级了。 嗯，这么快啊？那说不定等到总决赛的时候你也能突破40级。就算不行，多提升一级魂力，实力也会增强几分。 这次比赛40级恐怕不可能了，毕竟要突破瓶颈，不过应该也不会相差太多吧。我会尽量努力的。你也要努力哦。那天的比赛不能怪你，毕竟我们和泰隆他们之间的配合还是差了一些。等到总决赛，我们史莱克七怪一起出场，结果一定会不一样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会给你足够的支援。大家在一起练了这么久，经历了那么多，最后的冠军一定是我们的。 一会儿的功夫，唐三已经将食物扫荡一空，微笑地看着小五收拾碗筷的那份恬静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的唐三竟然一点也不愿意去想修炼的事儿。 哥，我们好久都没有切磋了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我们切磋切磋怎么样？不许用魂技和暗器的。 想虐我是不是？直说好了，不过就算不用魂技，你现在也未必打得过我。 不信，我的柔技最近可又进步了哟。我们至少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肉搏过了吧？ 差不多。最近这半年时间，大家一直在演练战术。来吧，我们现在就试试，让我看看你的近战能力提升到了什么程度。 好。 小五的柔技优点明显，缺点也同样明显，那就是必须要近身。而面对一些强大的魂师，一旦释放魂技之后，近身是十分困难的，哪怕使用瞬移也是如此。对于这一点，唐三和小五也曾经仔细研究过，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完美的办法。虽然也能通过两人之间的配合解决，但小五单体的作战能力却依旧没能得到有效的提升。两个人来到外面，彼此相对，在月光的映照下相视一笑。 哥，那我可要动手了。 来。 小五动了，他的速度确实很快，也不见他屈腿发力，一个闪身就已经切到了唐三面前，脑后长长的蝎子辫横扫，双手同时探出向唐三的脖子搂去。唐三双脚飞快地连踏三下，身体像是虚幻一般的接连闪烁，上身后仰，极为巧妙地从小五的攻击范围中脱离了出来，也不反击，脚踏鬼影迷踪，飞快地后退。小五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上身突然下伏，脚下步伐迅速加快，上身微微一晃，唐三只觉得眼前一花，那一瞬间小五的身体似乎变得虚幻了一般，仿佛就像有三个小五同时出现。就在三道身影幻化而出的同时，小五的速度突然提升到了一个恐怖的境地，虽然不能和瞬移相比，但只是一瞬间就拉近了自己和唐三的距离。三道身影两虚一实，一下子就围住了唐三，蝎子便再次横扫而出。 好快啊！ 唐三脚下的步伐没有停下，只见唐三的身体也变得虚幻起来，真的就像一个影子似的，接连闪烁了几次。 明明看他是向左边移动，可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到了右边。小五势在必得的一扑依旧落了空。 跑那么快干什么？又不会把你吃了。 打不过跑还不行吗？有本事你抓到我呀。 那我可要动真格的了。 我等着看你的真格呢。 来了。 小五一手握着自己的发辫，上身再次前倾，直奔唐三冲了过来。就在唐三准备故技重施，再次用鬼影迷踪闪躲时，小五突然出招，蝎子辫甩起，突然间发辫飞散，原本长长的发辫瞬间变成了一片乌云，笼罩向了唐三的身体。唐三的速度虽快，但这一切实在太突然了，他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下意识的就往后退。蝎子辫本身可以说是小五攻击距离的延伸，结成发辫的时候足有1.6米的长度，而此时突然散开，发辫长度却骤然激增到2米开外，令唐三在距离判断上出现了错误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原本的蝎子辫只是如同长鞭，攻击范围毕竟有限，可此时长发散开，覆盖的面积从线变成了面，一瞬间遮挡了唐三的目光。小五的速度比唐三想象的还要快，如果此时唐三能够看到小五的眼神，一定会看到其中狡黠的光芒。在之前的攻击中，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速度施展到极限，此时如果朱竹清在这里，一定会发现小五的速度竟然一点也不比他的逊色，最多就是比他少了几分灵巧而已。发辫突然分成5份，分别缠向了唐三的脖子、双臂和双腿。唐三的鬼影迷踪只是闪开了双腿，手臂和脖子却同时一紧。不好，唐三双手立刻反缠，向小五的发辫抓去，身体立刻跃起，刚好脱开小五缠上来的双腿。当他抓住了小五的发丝，唐三突然有了一种怪异的感觉，那发丝带着淡淡的幽香，抓上去很是柔顺，滑不溜手，根本无法抓牢，而且发丝上隐隐有着一股韧性，灵活的就像有生命似的。突然间，缠绕在唐三脖子和双臂上的发丝同时松开，顺着他的指缝溜走，不管唐三怎么发力，也无法留住那顺滑的黑发。 哥，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？ 唐三此时也意识到了不妙，为了躲避小五的长腿缠身，他的身体已经跃在空中，原本打算借助手中发丝的拉扯力换一个方向，可发丝却突然溜走，令唐三无力可借，身体顿时腾起在空中。不管鬼影迷踪有多么神奇，总要有借力的地方，可唐三此时又如何能够借力呢？小五之前缠向他腰间的一腿本就是虚招，在收回发丝的同时，他的身体已经微微下蹲，下一刻瞬间弹身而起，追向了空中的唐三。柔嫩的小手又一次缠上了唐三的脖子，无奈之下，唐三只能力贯双臂去格挡，可小五的手哪是那么好挡的，柔软的双手带着柔弱无骨的手臂，就那么顺着唐三的手臂瞬间延伸，顺利地缠上了唐三的脖子，整个人都已经贴了上来。唐三只觉得腰间一紧，已经被小五那有力的长腿给缠住，不论是手臂还是腿，小五给他的感觉都充满了柔韧，甚至比自己的蓝银草的韧性还要强上几分。更可怕的是，小五身上这种韧性就像他的长发一般顺滑，唐三一发力，身上释放的力道立刻就随着小五娇躯轻微的律动被卸掉了，无论如何用力根本就无法将小五甩掉。唐三连手臂带脖子都已经被小五的双臂完全锁住，想要进攻无法做到，如果此时面对的是敌人，唐三能做的也只有一头撞去，但对小五他又怎么舍得呢？更何况如果小五真的是敌人，在缠绕上他脖子的一瞬间，妖功就应该已经发动了，也不会再给他反抗的机会。但小五并没有发动妖功，背后黑发飘扬，缠绕着唐三脖子的手臂收紧，两个人就那么面对面的从天而降。直到脚踏实地，唐三都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，看着近在咫尺吐气如兰的小五，不禁一阵无语。唐三可以肯定自己绝对没有大意，小五的近战能力他是知道的， 从一开始他就使用了鬼影迷踪，可到最后却还是着了道。关键就在于小五的长发和他身体上的变化。 小五的近战明显变得更强了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 我赢了。 小五的双腿缠绕在他的腰间也不下来，近距离的接触令两人之间呼吸可闻。如此近距离地看着小五，唐三的目光有些凝固了，胸中似乎有一团火焰在燃烧着，气息明显变得粗重起来。小五很快就发现了唐三的变化，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，同样凝望着唐三。缠绕着唐三手臂的双手轻轻地移动，将他的双臂放了出来，但是小五的双手却依旧搂着他的脖子。小五的呼吸也同样开始变得粗重，甚至能够听到自己心跳加速的声音。唐三的双手下意识地搂在小五那纤细的腰肢上，将他拉近。小五的手臂也在同时用力，一丝懵懂的情愫正在两人心中同时蔓延着。一声夜鸟的鸣叫突然打破了这份宁静，唐三一愣，赶忙收敛自己的心神。 她是妹妹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 下意识地松开搂在小五腰间的双手，唐三有些惊慌地抓住小五的肩膀，偏过头。感受到唐三情绪的冷却，小五也渐渐冷静下来，但他不愿意就此脱离和唐三的接触。双腿虽然从唐三身上滑下来，但却依然搂着唐三的脖子，将自己的身体靠了上去，头靠在唐三肩膀上，脸上自然流露出淡淡的笑意。唐三想要推开小五，但又有些不忍。 啊，小五，你的近战能力似乎强化了很多。 嗯，哥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的近战能力增强了那么多吗？ 不知道。 我知道自己技能中的缺陷，但我却在不久前领悟了柔技中的柔。魂技不一定非要有魂环赋予，真正的强者自身也有许多不逊色于魂技的能力。就像你的紫极魔童精神冲击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们自身都有很多潜力，开发出一个就是一种魂技。自己创造出的魂技，领悟的甚至比魂环带来的更深，也更加实用。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